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 在路上。 伴着这样非常有中东异域风情、节奏灵魂音乐的这个感觉，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啊大概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了。Hello， 各位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叨叨。今天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神秘，但是现在呢是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的一个国家。那当然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带着我们一起去分享的就是我们非常好的朋友，也是在路上的这个优秀的达人哈、玩家蓝小溪，欢迎。 大家好，我是旅行玩家蓝小溪、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是的，小溪这个今天要带我们去多哈，是不是？ 对，卡塔尔多哈、 对，我们要去游玩卡塔尔，然后主要是在多哈这个地方。 对， 因为之前刚才我们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今天绝对是一个我感觉是多哈历险记。 有点 对，其实就是充满了神秘的就是中东色彩，是吗？ 对，因为我在写这个公号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标题呢，我这次有点标题党了，我就写的是独行多哈、神秘女子凌晨3点计划跳车，是有这样一个在里面的。 哎，我觉得你这个标题写得很好。哎，因为我看这个的时候说，哎，到底什么内容？ 对，大家都会很好奇嘛。 对呀、就你想，又凌晨三点，又一个女子，然后又神秘的在打算跳车，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哈？大家也可以先脑洞大开一下，想一想。对，然后小溪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今天我们的多哈，多哈之行到底会充满什么样的色彩呢？一段资讯之后我们再回来。对，那我们就先进行一下资讯，小溪可以稍事休息。 休息一下好不好？ OK， 那么马上旅行号新鲜资讯要开始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旅行号新鲜资讯，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第一条呢是来自青海，旅游旺季，青海多家景区立新规。哎，这个新规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海旅游旺季即将来临，为了更好地为游客提供服务，今年青海省多个景区从服务质量、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上进行了调整，对游客参观游览立下了新规。就是今年呢，青海湖鸟岛景区和沙岛景区是停止营业的，那年保玉泽国家公园也停止接待游客。另外塔尔寺景区也对游客着装有要求了，着装太过暴露的将无法进行参观游览。所以大家这个再去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着装啊，就是要怎么说呢，到了当地要遵守这个景区的规定。那三大景区停止对外接待，首先是青海湖景区。青海湖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曾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五大湖泊之首。那作为青海王牌旅游景点，青海湖景区一直是外地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慕名到青海湖参观游览的游客那是络绎不绝。那为了进一步推进生态保护建设，维护青海湖周边的生态系统，今年旅游旺季，青海湖景区暂时开放二郎剑景区和仙女湾景区，而鸟岛景区和沙岛景区将停止对外营业。这个真的是为了一个景区的可持景区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呢就是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那第二个就是年保玉泽国家公园，这个呢也是一直被称为天神后花园的一个地方，被自驾游爱好者奉为自驾者的天堂，里面是星罗棋布的300多个孩子，就是孩子啊，那个如同锦缎点缀在山川之间，华美的让人窒息。近几年这个年保玉泽国家公园日均游客量在2400人到2500人左右。为了进一步保护这个年保玉泽公园，保护水源和草场地，年保玉泽国家公园从4月10日起开始停止对外接待，营业日期是待定的。当然呢，除了这个可能让很多人觉得扼腕的这个消息之外，也有好的。那两大景区即将盛装开园，首先要介绍的是坎布拉景区。那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环境，坎布拉景区于去年进行了升级改造，经过一年的改造升级之后，于今年的4月15日开园迎宾试营业，5月1日就正式开园营业了。那坎布拉景区门票是50元，因景区入口距离核心景区有10余公里，建议游客乘坐景区观光车或者游船参观游览。当然游船和快艇的费用呢也是这个会有的，就100元，观光中巴车费也是这个100元哈。另外呢是茶卡盐湖景区，这是我们中国的天空之境哈。那作为天空之城的茶卡盐湖景区，为了更好的打造景区旅游设施，2017年11月1日茶卡盐湖景区闭园开始为期5个多月的3期升级改造工程。目前呢各项工程已经接近尾声，4月26日即将盛大开园，那正式对外营业。在开园当日向广大游客免门票开放，哇，这是，但是要注意哈，仅仅免费单门票，景区内的观景塔、小火车、游轮、电瓶车等小交通以及游览项目是正常收费，而且价格不变的。另外呢，作为佛教圣地的塔尔寺，今年开始塔尔寺景区对参观游客有了着装方面的要求，这个要注意一下，规定游客必须身着长衫长裙进行游览参观，对行为举止等进行了明文规定，如果着装太暴露将无法进行参观游览。所以以上呢我们是详细介绍了这个青海的一些景区将就是闭园接待的景区，还有盛装开园的景区哈，以及一些我们需要就是去注意的一些着装方面要求的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青海还是旅游大省，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安排时间自行前往。 第二条来自无锡，无锡旅游志愿者将全部持照上岗。2018无锡文明旅游促进行动15日启动了首批文明旅游志愿者服务这个打引号的护照颁发，为树立优质旅游在无锡的品牌形象，今年无锡将在 A 级景区、旅行社、星级旅游饭店全面开展文明旅游促进活动，所有志愿者将持证上岗，每一次志愿服务活动都会有记录的，所以让大家更加的放心，更加的便捷。第三条来自哈尔滨，哈尔滨雨雪乐园，不是这个下雨的雨，是娱乐的娱啊，雪是就是冰雪的雪，雨雪乐园获吉尼斯最大的室内滑雪设施授牌。4月15日哈尔滨万达宝马雨雪乐园最美滑雪女孩公开赛启动仪式暨最大的室内滑雪设施吉尼斯世界纪录揭牌仪式在哈尔滨举行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认证官杨少鹏、哈尔滨万达城管理公司总经理曲明为全球最大的室内滑雪设施揭牌，并将认证证书镶嵌在现场设置的微型红钢琴上。那形似一架华丽红钢琴的万达宝马雨雪乐园全年恒温零下五度，有六条不同的坡度的雪道，80米垂直落差，可同时容纳3000人滑雪，为广大滑雪爱好者和青少年提供了一年四季畅滑的良好条件。那15日还举办了最美滑雪女孩的评选，胜出的3强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全球最大室内滑雪场的形象大使。哇，真的是太棒了啊！这个滑雪场呢，我自己是去过的，真的非常的壮观，非常的大，室内设施非常的完善，这就不用说了，而且它的周边配套设施酒店啊、餐饮啊、这个就是整个的交通都是非常的便捷。那曲明介绍说，雨雪乐园2017年6月30日首次迎客，至今已经接待游客累计近30万人次。好，关注完国内的部分呢，我们来关注国际部分。第四条资讯是关于印度，印度泰姬陵遭暴风雨的侵袭，致大柱倒塌，尖塔破裂，碎裂啊！这个我们来关注一下。据香港媒体的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暴风雨的侵袭，位于印度北方。北方邦阿格拉的知名古迹泰姬陵11日午夜因为遭到了暴风吹袭，位于入口门前的两根12英尺也就是大约和 3.6 米长柱的尖塔遭到了损坏，所幸无人受伤。当时是时速130公里的强风导致陵内两根大柱倒塌，坠地之后碎开，其中一处受损的尖塔位于泰姬陵的皇家入口，也就是观光客最先得以瞥见这座建筑奇迹的位置。那另一处受损尖塔则是在南入口。此外，陵区内有树木倒塌，导致墙壁及花瓶碎裂。但是工作人员表示，暴雨未在泰姬陵造成了伤亡。那泰姬陵主结构的四座尖塔仍然维持完整，且柱子倒塌时无人受伤。但泰姬陵所在地阿格拉有多栋房屋倒塌，造成至少14人死亡。所以还是一个比较让人沉重的消息哈，希望这个灾难快点过去，然后相关部门也可以着手快速的、迅速的去修缮。泰姬陵呢，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了啊，如雷贯耳。它建于公元17世纪，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的造访。那印度政府担心人潮破坏陵墓的结构，年初呢也是规定每日印度游客最多为4万人，外国游客则是暂无限制。好，来自这个印度的消息播报完毕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也是关于国际方面哈，来自埃菲尔铁塔，这是法国的消息，将无限期关闭，为什么呢？这个是安保人员罢工的影响。15日据法国媒体发布的消息称，受安保人员罢工影响，法国巴黎著名景点埃菲尔铁塔即日起无限期关闭，游客将暂时无法登上埃菲尔铁塔。那据悉呢，这个铁塔的门票从4月4日起从12欧元上涨到了13欧元，景点工人为此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工人表示参观埃菲尔铁塔的门票涨价了，但是景点工人的薪水却没有相应的增加，这是 不合理的。那目前这个劳资双方正在就此进行谈判，所以呢也是因为这件事情，那导致了埃菲尔铁塔的无限期关闭哈。那如果近期有去法国这个旅游或者说去参观的朋友，可能埃菲尔铁塔你只能远观了。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是全部资讯都给大家播报完毕，有国际的部分也有国内的部分，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的旅行玩家蓝小溪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好，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朋友旅行玩家蓝小溪，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小溪。 哎，是的，这个刚才呢，我们也是简短的介绍哈，就是说了一下今天的目的地卡塔尔多哈。 对对对， 对，多哈呢是卡塔尔的首都，也是真的每次游客必去的一个城市吧。 对对对，因为就是周围朋友的话呢，转机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你去欧洲啊，或者土耳其啊、摩洛哥呀、基本上都是会选择在多哈转机的。 是的，这个卡塔尔航空还是非常好的。 对对对，确实是，就是五星级航空实至名归。对，因为坐以后就这次去是夜航嘛，夜航的话它是北京时间2点起飞，实际上我上去就睡觉，上睡觉呢，然后就整个感觉它的座椅其实是非常舒适的。 哎，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 因为我就是之前飞欧洲就是坐过其他的航空公司的，也是夜航，8个小时全程无眠，真的是睡不着。 哦，那很痛苦， 很 痛苦。 因为它那个座椅空间和舒适度都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 对对对，它就是座位与座位之间的空间很大，再一个就是你的座椅可以调到一个就是让你的腰部最舒适的一个状态。 这个只是说经济舱是吗？就普通的这种吗？ 对对对，普通舱其实就非常棒，你就更别提什么公务舱、商务舱了。对对对，就特别棒。对，然后再就是它的餐也是非常棒的。 是吗？ 夜航的话呢，因为就是飞行时间是9个小时嘛，所以它会给你送2餐。 9个小时送2餐， 对，他会给你送2餐，所以你会觉得其实呢，你 好吃夜宵了，别睡了，来，我们夜宵上来了。 对对对，对，其实是就真是这样，就是像那个服务员的话了，他会来就是叫你 真的会叫你， 对，比如说 睡着了呀， 就是你提前跟他打招呼了，你说那个不吃了，我想睡觉了，他可能就担心你错过他们这个就是飞机上的这个美味，然后就会来叫你，哎，不，那个小姐什么的，就说用餐了怎么样，然后就给你。 对， 拿来了， 那就是一般来说被叫醒，这个还是很不爽的。 对，确实是，但是你又会就是对他的这种执着啊、热情，你还觉得蛮感动的。 对，除非他这个给你他的服务啊，包括他的这个餐食真的能够打动你。 对，其实餐食真的很棒，就 是 飞机餐里面，我觉得他就是吃的也会很棒。 他以什么为主？ 就是以这个米饭啊，包括面啊为主，然后里面还会给你有这种比较好的荤素搭配。另外就是还会有一些甜品、特制的蛋糕。这个蛋糕的话，实际上在这个航空餐里面它会相对比较少，可能也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航司他会给你提供蛋糕，还会给你提供这个哥地亚的那个巧克力。对，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 对，整个这个配置啊，高级了。 对对对， 吵醒就吵醒吧。对，就是夜航呢，2餐，包括这整个服务啊，包括它的舒适度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9个小时的航程，你不会觉得累。 对，你会觉得非常快，好像就过了4个小时一样。因为我记得当时我飞新加坡去用5个小时，然后整个在上面就很崩溃，就可能也是不是特别舒服。然后这次就觉得全程会非常舒服。 是的， 然后上面的这个娱乐系统也是很棒的，可以在上面看片啊，就是或者说就是有游戏啊什么的。对， 哇，哎，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王者荣耀。那一定打的人很多。 对对对对对，真是。 对，这卡塔尔航空呢，这个大家就可以 做一个了解啊， 对对对， 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这样的五星航空。 对对对， 是的，嗯、就是以后就哪怕说我们不去那个卡塔尔，去在多哈转机也是非常棒的。 对，其实都可以。嗯、多哈转机，我们之后到最后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这个多哈转机，其实买东西是非常棒的。 哦，是的，这个环节是必须有的哈。 对对对。 好，那么这是这个交通的部分，我们到了那儿、嗯，哎，对，签证现在。 签证的话现在有一个利好、哦、从去年八月份开始呢、哦、就是中国公民是免签的，所以说就原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去那转机的话，你进入市区你需要办签证、 嗯、 而这个签证的价格还不低，但是就是1000块、哦、我当时查了一下， 1000块人民币， 对对对，1000块人民币， 那是够高的， 我当时查一下，然后那这样的话从八月份，去年八月份就放开了、 嗯、 放开以后就是你可以这个在当地停留30天，这种可以免签证、 哦、 所以是非常棒的，可能我、 就是 哎、我觉得今年大家都会选择去那儿有这种深度游、 嗯、 因为我看了一下周围朋友深度游的比较少， 是吧， 像卡航它会提供这个 City Tour， 就是你转机时间超过8小时的话、 哦、 你可以来报一个城市游、 嗯、 它有大巴接送你，但是它每天这个名额有限、 嗯、 所以就是你如果报不上的话可能就自己在当地玩一下，你下一程航班要飞的时候你再回来飞。 哦，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啊，就是我发现就是签证其实是一大关，你看好多只要一旦这种免签的国家和地区都是哇瞬间大家都去了，因为很方便， 对对对、 哦、 要不然还、嗯、还提前个10天20天你还准备资料、 啊、 还 就现在什么都不用了、嗯、就是那就直接是拿着护照然后出关就可以了， 对对对，但是建议大家呢、 嗯、 就是还是把这个往返的机票预订单给打印上，对，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在出关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那个他的话就问我嘛，说哎你是就是来这儿是干什么，然后我说是来旅游的，他说来几天，然后我跟他说几天，然后他说哦他说住在哪个酒店，然后我还把这个酒店的信息就是给他做一个登记，对对对， 是的，就是提醒大家哈，就是有备无患嘛，这样的话就更顺畅， 对对对对， 是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又免签服务又好，然后那我们就可以展开行程了， 对对 对， 嗯， 这一程你一共待了几天在那儿？ 这一程是待了5天， 哦、5天 往返5天， 哦，往返5天， 对对对， 就是在多哈一个城市是吗？ 对对对，就在多哈一个城市。 你觉得 其实 够吗？ 其实我觉得时间上来说还是可以了， 可以了。 对对， 多哈大吗？不大吧？ 嗯，多哈其实它整个城市它不是很大， 嗯， 对对对。然后呢，它相对来说这个城市，我觉得它会在2022年会非常火，因为2022年的世界杯。 嗯， 是在这里举行的 哦， 对，可能往后数吧，还有4年的时间， 嗯， 所以他的一些体育场馆，包括他那个哈利法国际体育场， 嗯、 他现在是在一个修缮的一个状态， 嗯， 对，他就是为了可能未来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待能力嘛， 嗯， 对， 是的， 嗯， 其实在这个直播之前，就是小西也给我们列了很多的行程啊，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很多的标题，第一个就是那个、 嗯、 标题党，对，为什么？神秘女子凌晨3点计划跳车，这个是想卖个关子待会儿说，还是说先给大家讲讲这个事儿、 这个可以先跟大家讲一讲， 行行， 对对对，可以先跟大家讲一讲、 为什么是在这遭遇了什么事情吗？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去这个目的地之前我还挺忐忑的，我就是觉得我本来这次行程是一个人去嘛，然后就觉得其实就是女生的话了，你 一个人去我真挺佩服你的， 对，去任何一个国家、其实你都会觉得哎可能比如说你哎可能当地遇到什么问题你找谁解决呢，或者这个 对对对， 所以我出发前我其实咨询了很多的朋友，我有点纠结、那其实我很多朋友呢他虽然没有深度多哈，但是他其实在这儿转过机嘛，大概就是可能对这个城市他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所以他跟我说、哎其实没有关系啦，说就是你自己嘛稍微注意点，然后晚上的话早一点回酒店，预计就问题不大，然后又觉得就是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就是觉得这个城就这个国家还挺神秘的，你又挺想去探秘的，就是有一点那种1001夜那种感觉， 是的，神秘的中东色彩， 对对对，哎，就后来一想，哎，对，还行，那去吧、去吧，去过程当中呢，就是觉得就安全性嘛，安全性，但实际上在整个的旅行当中，我觉得安全就是慢慢的你在融入当地了以后，你会觉得哦，其实当地他们的这个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们对你是很礼貌、很热情，然后是很守规矩的这种形式，所以说，但是呢，这个3点跳车这个事儿呢，它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是一个标题党，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先说3点吧，3点这个事儿是为什么呢？可能我自己有时差的原因，因为多哈呢，它其实比国内是慢5个小时的，可以算一下，比如说咱们 咱们这边是 现在是 咱们现在是对，咱们现在这边12点、哦，他们那边是凌晨5点钟。 哦，对，慢5个小时。 对 对 对 对， 慢5个小时、 哦。 对对对，所以呢，我其实是有时差的。 哦、 比如说，可能咱们国内已经开始上班了， 嗯、 其实那边是凌晨的。然后基本上我是晚上2、3点，我就当地时间我就醒来了。 嗯， 醒来了以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就窗外的夜色，哎，我觉得。 嗯 好像也还挺棒的，就 当 当时 你是在车上吗？ 其实当时我没在车上， 啊、 我当时在酒店里。 啊， 对对对， 酒店里啊， 对我当时在酒店里，然后我在想，哎，就当地有个比较好的一个鱼市场，它是一个清晨的一个鱼市场， 啊、 就类似于咱们的这种菜市场，但是呢，就是像、 哎哎、 你如果去了的话，嗯、你是能够体会这种相对比较的，就是本地化的一个这种生活嘛。 对，其实现在 对对对， 就是大家都讲究说 local 就当地化。你去到任何一个目的地，你想深入到 对对对对 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当中。 对对 对, 对, 对，他是在整个的那条路上呢， 嗯、 就是有这个很多的人，但你也就是大家都知道，多哈其实它是非常富有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说可能去鱼市场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他们的助理啊、仆人啊、 嗯、 什么，大早上去抢这个鱼， 啊、还都不是管家，还都得是仆人。我的妈呀！ 对对对，其实都是这样的。 啊、 我当时就想，哎。要不要去？后来一看，哎呀，窗外其实非常安静，就2、3点的时候非常安静， 嗯、 就基本上没有人。 嗯、 这个是3点的这个梗、 嗯。 然后计划跳车是怎么回事呢？计划跳车实际上是那天的时候，我是去到了哈利法体育场。 嗯、 去体育场其实也是困难重重，为什么呢？因为当地人 很不方便吗？当地交通 就是他的当地交通还是建议大家打车，因为是没有公共交通的。 哦 你可以选择这个出租车，对，出租车其实也不是很贵，起步价大概是当地币10里亚尔吧，相当于人民币就是1.7，17人民币 啊，那还好， 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然后当时我就打车过去的，打车过去以后呢， 嗯、 在这个进入这个体育场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困难重重，大家觉得，哎，你是来干嘛的？就是他也说很多照片你是不可以拍， 哦、 你可以看， 是这样。 当然说体育场那儿呢也是有很多这就是有那个比较著名的火炬酒店， 对。对，看看到底是这个在体育场发生了什么故事啊？ 嗯、 对、 嗯， 我们得先让大家吊个胃口。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崔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就是这一定要拍，就去询问一下也可以。 对对 对，你问一下，问一下。其实说实话，80%可能人家是说 no。 哦，对 对， 反正就是如果要是说人家都拒绝了的话，就不要拍了。 对对对， 没办法。这个。 然后我是从这哈利法体育场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当地有就是有一个这个商场，商场里面就购物中心可以买一些东西啊，吃点东西。然后我当时是下午了，下午就买了两大包零食，我心想回酒店我可以吃一下。 对。 然后呢，再呢，我就是在这个商场门口就打辆出租车，出租车，我上车以后，然后这个就是司机就问我说去哪，我说去到这个酒店。 嗯， 啊，其实当地的司机是非常愿意跟你聊天的，他就问， 他 说他 们是说英语吗？ 对，他们英语是非常棒的。 哎， 对， 这个不用担心了。 对，其实不用担心说就是大家不用说阿拉伯语，他们的英文都很棒。他就问 Where are you from？ 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跟他说哎从中国，然后他就说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我说哎我就觉得他还就是特别热情。 哦，对对对。 后来我就，我就问他一句，我说就问他是从哪里来，他说他从巴基斯坦来。 哦， 这样的形式。对 对 对，他跟我说。后来呢，其实我呢就是在这个异国打车，我有个习惯，就是我一般会来定位，用这个地图来定位，定位了以后呢，就是看这个司机是不是按照 有没有绕路， 我 对不对， 就其实他绕路都还好，我就是担心他往反方向开嘛。 哦， 这个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 对。 然后我当时呢也是把这个地图给打开了，但是呢这个司机呢就是他还是比较个性了，他呢就是没有给我按照那个地方来给我开。然后就开的我整个我就有点懵了。懵了呢就是他呢，后来我心想5分钟之后他要是再往这个反方向再开的话，我呢就准备这个就看看，我当时心想相机在身上，我的 GoPro 也在身上，这两包零食我就不准备要了。然后我准备 跳车， 对，我准备跳了。然后呢哎就这个时候呢他开哎就往我那个方向就开过去了。后来他有可能是看到我这个紧张的表情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This road is very busy， 意思就跟我说那条路是很堵的。 对， 所以他是走了这条路。 对， 哦，然后我当时我才把这个心情给放下来。 哦， 对对对， 这样的， 对，比较好的回到了酒店。后来我在想，其实有些时候吧，可能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误解啊怎么样，可能就是来自于这个不理解吧。如果你可能理解了别人的好意啦，哎，其实你会觉得就是还是挺不错的。对对对， 是，其实这个也有惊无险啊。我以为真的跳车了呢。对，其实还是说不建议单独就一个女孩子去到那儿。 对对对， 其实像 我觉得是。 对，像小西这样，她是属于旅行经验非常丰富的，就尚且还好。但是如果要是说你比如说像我这样，或者说很多还真的没有去过太多地方的朋友，那一个人去这儿有一点冒险。虽然说当地可能没有什么不安全，但是你自己会有点发懵。 对对对，你心还是有点慌的。 是，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大家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不过我觉得刚才那个特别好，就是建议大家以后也都打开那个 Google 地图，这样的话你可以监测一下。 对， 对， 对， 你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给自己心里面就是可能吃个定心丸了。 是的， 你看一下它是怎么走的，这种形式。对， 是的，是的。好，那么这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呢就过去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多哈好好的去玩这几天。 对， 然后 看看这个城市是什么样的。 对，那多哈给你的整体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整体印象其实就是去之前觉得非常神秘，去了之后我觉得这个城市它其实是非常接地气的。 哦， 因为这个就说到了它的这个阿拉伯的一个集市，叫瓦吉夫老市场。这个， 瓦吉夫老， 对，瓦吉夫老市场。 哦， 其实类似于这个土耳其啊摩洛哥他们当地都会有一些当地的这种市场， 就大巴扎那种。 对对，就对对对，就类似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可能大家去可能去买一些这种生活用品啊，比如说它有一些布料啊。当然说在这个瓦吉夫老市场最最著名的其实还是你可以去到里面的餐馆去吃饭。 哎， 然后再就是你可以来尝试抽一下那个阿拉伯的水烟。 啊，那个水烟还是很特别的。 对对对，那很特别。就是在傍晚的时候，因为多哈这个城市还比较特殊，它的我当时去的时候气温是30多度， 这么热。 对，其实非常热。其实去的时候这个还好，如果6、7月份去要达到40多度，真的会走在街上非常非常热。所以他们 就看一个行走的那个冒蒸汽的人杆 过去了。对 对 对， 对，好在这次呢就是还比较注意防晒，就是也没有晒黑。因为我就是尊重他们当地的习俗， 也披了纱巾是吧？ 对对对，披了纱巾， 不一定非得是黑的吧， 遮起来了，不一定，只是说可能相对来说包裹性要好一些。因为当地的就是像他们的这个习俗来说的话，还是不可以穿露肩的衣服，尽量要穿短袖长袖。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 每到一个目的地、嗯、就是穿当地的服装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 好， 我觉得也是、哦、就是看看周围的人哎都是怎么穿、嗯、其实上在这个街上的话你很少能够看到女性，基本上是以男性居多、嗯、女性的话呢就是他们会穿上这个黑纱、嗯、然后把这个嘴呀、啊、把这个就是额头全部都遮上，只是露 个 眼睛在外头。对，但是你通过看他那个眼睛、嗯、你会觉得这个女的长得很漂亮。 对呀、啊、 对，真的是这样。 对、嗯、他们的眼睛很传神，我觉得。 对对对，就是还有那种就中东的那种很抑郁啊、 嗯、 就是那种、 嗯、 就是抑郁。就不是那个抑郁症的抑郁、 嗯、 是那种 不是那个抑郁 啊 抑郁风情的抑郁。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当地人的生活其实也是非常棒的、嗯、在这个瓦吉夫老师场上呢实际上是这样，我当时去之前呢我也就是看了一下攻略嘛、 嗯、 看了一下攻略呢我就想说哎，这个市场也不知道治安怎么样、 嗯、 也问了一下多哈当地的朋友，这个也是挺巧的，当时我心想哎，我一个人去也不知道当地就能不能遇到这个比如说正好转机的朋友啊怎么样、 嗯嗯、 哎，结果也蛮巧，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他是在当地工作的、 哦、 我其实是通过微博联系他的，我就想问一问他当地的这个情况、 哦、 然后他说这两天他也在多哈，说找一天可以出来一起就聚一下嘛。 太好了， 他就给我建议说那个基本上呢就是治安是没有问题，但是男生呢、 嗯、 他们喜欢搭讪，所以呢就是、 哦、他们人还挺热情。 对对对，他们人非常热情、 哦、我以为 是、就 是、 看你哎来了、嗯、是吧，就问问你从哪儿来呀、啊 哦、 来这干嘛，就还挺愿意跟你聊天、 哦、 他说尽量搭讪呢就不要跟他们搭讪了。对， 哦， 对对对，他是给我有一个这样的建议、 嗯、 然后去了瓦吉夫老市场呢，就是我住那个酒店离瓦吉夫老市场是很近的，大概打车也就是5分钟吧就到了、 嗯、 非常快。然后去了老市场以后呢，里面的话其实就是这种长者非常多，大概这个50-60岁的这个老人非常多。 哦，是吗？ 然后在那儿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就是开一个店铺啦、 嗯、 或者在那儿就相聚几个好友在那聊天啦这种。我去了以后实际上就个老爷爷他就哎就问我就还挺开心的啊，就问我从哪里来、 嗯、 然后我呢其实就是出于自我保护吧，然后我就也没有跟他说，我就是微笑了一下就一笑而过、 嗯、 就这样的形式、 嗯嗯嗯、 然后在当地这个市场上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欧洲人 啊、哦、 对，可以看到很多欧洲人，他们、就是、 欧洲游客比较多。 对对，欧洲游客比较多，就很多可能也是就是转机的时间比较长、 嗯、 哎就去到这老市场看一下。然后我是在这个老市场里面有一家这个冰淇淋店呢， 哎太好了。 对，这家 我跟你说这说的我都有点热，尤其今天也挺热的，我说30多度 热。 对，这好不容易有个冰淇淋店得吃 了。对对对，后来我、嗯、哎后来我就看，我说冰淇淋店呢、嗯、实际上我的哎我他们家冰淇淋其实做的也很棒嘛。 是吗？ 就五颜六色的那样的、 嗯嗯、 然后我呢就其实我是过去问路的，因为我是拿着美金、 哦、 我想去换那个当地的里亚尔。 嗯， 因为在瓦吉夫老市场你是要消费也好打车也好的话你尽量还是用现金，虽然说司机也是能接受美金的、 哦、 但是还是有点麻烦、嗯、这个汇率转起来 他们没有支付宝之类的。 对对对对，所以当地其实这种刷卡其实是不、 嗯、 就是不像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其他的像就是什么日本啊，对，那么普及、 嗯、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自备一些零钱现金、 哦、 对， 这个提示给大家。 然后这个冰淇淋店的老板呢他也很热情，然后我问他我说就有没有这个换货币的地方、 嗯、 他跟我说就在那个瓦什夫老市场那个里面就有、 嗯、 他说我带你过去吧，然后他就带我就大概走到了那个离货币还有100米的地方，他就给我指、 嗯、 他说就那个方向，他说你去吧，然后我就去换货币了。 嗯， 对 对，这个市场它整体它的规模大吗？ 嗯，市场的话整体规模它其实不是很大。 嗯， 而且它白天其实还不是它市场最繁华的时候，因为不是白天天热嘛、 哦、 大家都在家里避暑呢、 啊、对对对， 基本上要到下午的5点6点哎，大家就出来可能比如说吃个晚餐啊散个步 啊 这个形式。 哎，它这种就是比如说5-6点那是刚刚有点太阳开始落山哈。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是黄昏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应该是一天当中最好的一个时间段。 对，就是这个时候街上人也会非常多，因为确实就是比如说早上啦中午啦实际上街上人是非常少的、 嗯、 但你也可以看到街上有很多这个正在修的一些建筑。 哦， 对，然后它其实算就是它其实是个阿拉伯国家嘛，比较干比较沙漠、 嗯、 基本上我去这两天也没有下过雨，然后像我朋友在那儿也是待了可能有个2-3年了吧，下雨可能也就那么1-2次，所以就下雨下的非常少，然后街上的车呢其实我 其实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人他有他那个矛盾的地方，你说他非常就是他的性子非常急，为什么呢？比如说那个交通灯比如说一下子变绿了以后他马上就要开过去，但是呢 一脚油门， 对，一脚油门夸他就杀过去，但是呢他如果看到这个中间有人，他又会先让你先过，他会给你摆摆手让你先过，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快慢之间实际上他们还是有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协调的。 嗯，是的，就是说明当地其实很有秩序，就国民素质其实还是很高的， 对对对，国民素质其实还是很高的 啊。就刚才说的这个市场，它这个市场周围，哎，它会不会也有这个分老城或者新城？因为 对对对，老城区 有 这个市场是在老城区， 是吧？它有没有一些广场，就是大家晚上哎可以在这聚集呀？ 有 一些露天的小餐馆，抽抽水烟，吃吃饭 什么的。对对对，这个老市场呢，其实它呢就是老市场里面它是有餐馆、抽水烟，然后可以在里面有一些酒吧 哦，都有是吗？ 对，其实它都有。然后这个老市场的位置，这个位置也很。很棒，为什么呢？它对面是一个当地人特别爱去的一个公园 啊，公园， 这个公园，对。然后再呢，就是它的附近大概可能也就是步行500多米吧，就靠近那个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再往这边走一点，实际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伊斯兰博物馆了。 哦， 这个博物馆之后就是一会儿跟大家要详细讲一下这博物馆。 好的， 非常棒。 对，我们得对，这是这个大市场哈。 对 对，嗯，这个市场呢，大家如果要是去多哈的话，是必去打卡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 对， 你可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这个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的，就是你可以在这待一天，从早到晚，然后你就可以感受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对对对对， 会很悠闲。 对，很慢，速度很慢。嗯， 是的。然后卡塔尔，这个多哈是还有滨海大道，它是属于靠海的一个城市，是吗？ 对，它其实是靠近波斯湾的。 哦， 对，靠近波斯湾的，所以说这个滨海大道这地方它全长是7公里，然后我当时我是没有走这7公里。 嗯， 因为去的这个时间上都会比较热。再就是我呢，其实我去了两次伊斯兰博物馆。 嗯， 对， 伊斯兰博物馆到底有什么这么吸引你去两次？ 这个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比较晚了，是从瓦吉夫呢，就是从瓦吉夫出来以后再去伊斯兰，然后我呢可能就是为了拍一些视频素材吧，我其实就在外头就是徘徊的比较久，然后呢可能我在外头看了夕阳，然后把这个伊斯兰博物馆外部我其实都拍了拍，但是呢我后来觉得其实它最重要的部分是它里面的展品，因为它有来自这个各国的这个展品，然后包括横跨了几个世纪的这种就是除了这个就是伊斯兰的一些展品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这种就是特别漂亮，比如说有这个黎巴嫩啊什么的，就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展品啊，特别棒。对，然后再就是这个博物馆，实际上它是贝聿铭先生，贝聿铭就是那个最有名的这个建筑大师嘛，贝聿铭先生的封山之作，就是他最后一件作品。他在做这件作，就是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他其实是进行了当地的实地考察，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博物馆一个比较好的形式呈现给大家，然后也是尊重了伊斯兰建筑的这个审美。大家知道伊斯兰建筑最重要的审美就是它讲究这个对称。它对称，比如说你去到这个博物馆里头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它每一个设计它都很对称。 哦， 然后再就是它有这个马蹄形在里面，这个其实是伊斯兰一个建筑的一个特点。 哎， 对， 这个大家 get 到哈，就是那这个伊斯兰博物馆它整个的外形包括它的内饰是比较偏就古老一些还是现代化的一个建筑？ 我觉得它其实是比较现代的一个艺术建筑。 哦， 对，因为它的背后实际上是怎么说呢，就是卡塔尔当地的这个官方它是为了配合这个就是把这个伊斯兰博物馆给突出，它本来这个是它是位于人工岛上嘛，这个人工岛实际上当时是没有任何建筑的。 嗯， 建了博物馆以后，它为了把博物馆更突出，不会显得那么突兀，所以它周围又配合博物馆建了很多很多的大楼，这种形式。所以你会觉得当地他对这个博物馆是非常重视的。 哦，对，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那一个部分是非常现代的一个区域。 对对，它其实是位于老城区的现代的一些建筑。 哦， 你会觉得说它就是从整个这种设计风格来讲呀，确实是很棒的。 嗯，是的，我看这个提纲上还有就是漫步瓦吉夫。 嗯， 对， 嗯， 感受一下这个阿拉伯独特的热情与温柔。 对，因为它确实很热情，就是可能不是说我们 们去到哪哪哪，可能就是大家也不打招呼啊，就像刚才我说的，有一个这个有好几个老爷就上来就会跟你打招呼，然后我在瓦基夫，对，我在瓦基夫， 瓦基夫是一个街道的名字吗？还是 他其实就叫瓦基夫老市场这个名字，对对对，其实就是他这个老市场的名字， 哦，就是这个老市场的名字， 对对对对，然后你还会看到这个当地的有一些比较讲究的一些男子呢，他们会穿这个白袍。 嗯， 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头上呢也会包一头巾， 嗯， 然后我当时是走在一个男的后面，然后他还特别的非常注意自己的形象， 哦， 然后看到那个橱窗不是正好有玻璃吗，哦，然后他就在那照着橱窗又把自己的头巾还包一包， 哎，看一下， 对对对，嗯， 哦，哎，对，当地这个服饰他们都是穿自己的那种传统服饰吗？还是说也有现代的？ 嗯，这个，有现代的， 嗯， 有，但就可能有一些现代的，比如说可能从外地去的，从巴基斯坦去的， 嗯， 从印度去的，可能人家就是比较随意嘛， 嗯， 就可能穿自己的这个长袖啊或者短袖啊， 嗯， 因为当地确实热嘛，然后可能有一些这种就是信仰伊斯兰教啊怎么样的， 嗯， 那他们的话了，相对来说他们就会穿这个，就是女的会穿黑袍，然后男的穿白袍。 嗯，哦， 对， 这样， 嗯， 对，那说了这么多，有人文，有这个可以去感受的部分， 嗯， 然后也可以有看的部分啊，就景色什么的都，自然风光也不错，因为有公园嘛，是不是？ 对对对，它公园因为在靠近伊斯兰博物馆边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米亚公园， 啊，米亚公园， 对，米亚公园其实上是当地人非常爱去，就是傍晚我吃完饭我要到那儿散步， 哦， 然后我们当时我第二次去这个伊斯兰博物馆的时候，我是正好就是正好是当地的周六嘛， 嗯， 然后是有周末集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就比如说他们有手绘啊，有一些这种就是可能生活的小物件啊，有点那种匠人匠心的感觉， 嗯， 他们有些是自己的手工艺品， 嗯， 然后就到那儿去摆个摊儿去卖一下。 嗯，对，那这个说了这么多，接下来哎呦，对，我们还没有说吃， 嗯， 吃的部分，他们那儿主要吃什么呢？ 他们那儿其实吃的话，就是说实话，我因为我是有这个信仰穆斯林的朋友嘛，所以他相对来说，他去那儿吃会吃的非常棒，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 哦， 他们那儿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就是有这个阿拉伯、土耳其啊，就是这种 烤肉是吗？ 对，烤肉会非常多。 嗯， 然后我就当时我有个朋友带我去了这家特别好吃的土耳其的这家餐厅， 嗯， 然后它的消费也不是特别贵，就当地币30， 嗯， 30大概相当于50多块钱人民币吧。然后我们当时是吃到了这个烤肉，什么鸡肉啊、羊肉、牛肉都有。 哇， 对对对， 好棒啊， 然后 是那种属于有点类似于自助的吗？还是 它其实不是自助，它其实单点的， 哦， 对，但它消费并不高。 嗯 嗯。其实我觉得像多哈这样的城市还是需要说有当地人带着你去，如果你自己去找馆子的话， 嗯， 首先是这个路程啊， 嗯， 因为确实这个交通不便， 嗯， 因为就是当地人他每一户都会有车嘛，所以说他的公共交通就不是那么方便， 嗯， 你就需要去打车，打车你可能还得去哎就看一下啊，或者找一下，就这种形式。对， 好吧，大家这个尽量多认识一下在多哈的朋友，嗯，对，下次去的时候可以找他们带着你玩。 对对对 对， 就当地人嘛， 嗯， 当地人他们就是会比较熟一些，哪家好吃。对对对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棒啊。那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 嗯， 就是好多咱们开始就说了在多哈转机可以买什么， 嗯， 他那个机场 啊， 哦， 对， 有很多 那个哈马德机场， 嗯， 哈马德机场有一个特别有名的网红熊，大家都会去跟他拍照，就是， 嗯， 对，就是靠近 那 个 赖棕熊吗？也不是， 不，它， 哦， 不是棕熊，它是这个黄色的一个熊， 黄色的熊， 那个熊是直接就放在这个免税店的那个位置的。比如说你那个已经安检完了以后， 嗯， 你进去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熊，就无数的人都会跟他拍照。 啊， 哦， 对，迎宾熊它是， 对对对对，其实类似这样的，它其实是哈马德的一个标志了。 哦， 对，然后这个机场呢，其实它的服务也是非常棒的， 嗯， 有就是很多的这个贵宾厅，比如说你来这儿转机啊， 嗯， 你需要休息。再就是它的这个餐饮啊，娱乐也做得很棒。给大家推荐的是它的这个免税店，因为免税店你如果运气比较好， 嗯， 比如说像我这次去的时候，正好是3月底的时候， 嗯， 那就正好赶上了它这个3件6折、2件7折的优惠。 哦，那他这还真的是本来就免税然后还要打折。 对对对，所以非常棒。 哦， 而且我在当地还买到了就是在其他免税店缺货的东西。 哎， 对， 不错， 所以这个就特别棒。 它那个机场大吗？ 机场还是非常大的。机场， 哦，是吗？ 对，而且它的机场的设就非常有设计感。 嗯， 因为我当时是就在那儿拍了几张照嘛。 嗯， 哎，我会觉得就平常的机场可能它也不是很有设计感， 嗯，对对对， 只是一个中转的一个枢纽，但它的那个就是设计感有这种弧形的线条， 哦， 然后包括它这个灯光打下来，它会造成那种反光的效果， 嗯， 特别棒。 对对，这么一听的话，我觉得、就是、 买适合买 对 买 买买， 对， 就是多哈这哈马德机场还是 对对对 比较划算的， 对对对， 大家可以在那儿买，对，买 完之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嗯。属于可遇不可求的感觉，因为我当时是买了一个牌子的香水、 哦、 我当时是在塞班买的、 嗯、 然后去哈马德我一看我这个心都有点碎了，为什么呢？ 买贵了是吗？ 半价，是塞班的半价， 真的？ 对对对，就等于说花塞班一瓶的钱你可以买两瓶。 哎呀妈呀，塞班说你说什么我回去查一下 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嗯，如果是遇到了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 是的，我觉得多哈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哈。 对 对，今天呢我们跟小西一起揭开了他神秘的面纱、嗯、然后深入到多哈的内部，包括他的机场，从吃从玩从这个看，还有哎对住怎么样。 住的话其实比我想的要便宜很多、 嗯、 当就是当地的三星级酒店基本上给你提供的是五星级服务。 真的吗？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去了以后呢，就是他在门口他会给我开出租车的车门。 哦， 然后到了这个大堂里面帮我提行李，直接给你放到你的这个就是房间里去、 哦、那房间设施怎么样呢？ 房间设施还是比较不错的，就相对来说我觉得，因为我当时的话我每晚的住宿大概是花了300多块钱，所以是非常划算的。 那很便宜了。 对对对， 那他也有早餐什么的吗？ 对，那个300多块钱是不含餐的、 啊、 就需要你那个自己去花钱吃早餐、 哦、 早餐的费用大概是在当地币30到40之间。 对，但是他也有吃早餐的，比如说餐厅之类的。 对对对，有的、 哦、 对有的，对 的， 然后包括他还有这个 SPA 房啊、健身馆啊之类的。 那其实真的是相当于四星或者五星的这样的酒店。 对，其实就是可能再就是他除了没给你配个管家以外、 嗯、 然后他大堂经理还特别喜欢给你打招呼、 哦、 就是哎你回来了怎么样，你要出去了， 很热情。 对，然后再介绍一个，就是他当地的话因为多哈是就是土豪国家嘛，所以就是在那个富人区、 嗯、 富人区实际上是靠近这个地图往上的位置的、 嗯、 靠近这个卡罗尔这个文化村、 嗯、 卡罗尔文化村也是建议大家要去看一下，因为它里头的这些就是墙面上是有很多很多好看的壁画，然后它是靠海的，你就是不是，其实它是靠近波斯湾嘛、 嗯、 就我们说靠海，实际上它靠近波斯湾， 嗯，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哎订一个帆船，你可以出海去感受一下。 太棒了，我觉得这个富人村实在是 卡塔尔文化村。 对，其实就是 文 化村了。 对、嗯、卡塔尔文化村大概开车10分钟以后就抵达这个多哈的这个富人区了，珍珠岛、 嗯、 这个叫珍珠岛的地方、 嗯、 上面有无数的奢侈品可以大家可以去逛，然后在上面看到了这个就是豪车的旗舰店也是非常云集的。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去拍照嘛。 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倒不是说让大家去买。 对 对， 东西的话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亲民。对、 嗯、 价格 是的是的、 嗯、 但是可以感受一下，就是那些美丽的壁画，然后尤其是以海为背景。 对对对， 哇，这要是拍一张照绝对出片的地方。 对对对， 然后你还可以出海去感受一下帆船。嗯， 对 对，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啊，这个跟蓝小西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多哈它的美妙的行程和体验。下次这个如果要是有其他的目的地再来我们这儿分享好不 好？ 好 的好的，必须 的, 必须的。 对，哎呀，时间的关系真的是必须要结束了哈。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谢谢小西、 啊、谢谢， 对， 谢谢大家， 也谢谢大家。我是道道，晚上还有重播9点钟，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